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恰逢元旦，天气晴好，白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也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步增多，数九天天气寒冷，尤其是早晚气温会偏低，所以外出的朋友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东风二级，最高温度3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6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未来3天没有降水，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在休息日里呢，今天上午目前本市各主要道路的交通形势基本正常，只是在以下几个路段呢有轻微的拥堵情况出现。一个呢是在西二环路内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而在东三环路呢，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在外环的南向北方向，从劲松桥到双井桥呢有轻度的拥堵情况出现，路况良好，本台更是提醒司机朋友要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你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2018年的1月1号，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这语调那么低沉的，听你， 其实我就觉得好像有什么异样吗？跟平时， 哎，每天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一天啊， 对 啊，赶上是这日子了就是这日子。但是呢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仪式感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暗示也好啊，或者说一个积极的建设也好。一年之计在于晨，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虽然和平时的早晨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一天有一个全新的心态去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这365天，也许心里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有些必要的仪式感还是需要的哈。不过确实其实我今天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今天除了日期上有所变化之外，对于我或者你而言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在多的变化了尤其是工作上， 是吧？我知道你，我听出你的话外之音了 啊， 就是哎，这天说的再好不是还是得来上班吗？ 就别人在休息我们在上班。其实在节假里面工作的人挺多的， 多 不光是我们，是吧？像和我们一样在节假日里面依然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啊，咱们共同致敬啊，共同致敬。当然了，新年好还是要说的。 对， 新年新气象啊，很多听众呢也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向各位帮友们向我们啊表示新年的问候，也在问我们新年有什么新变化没有啊。哎呀，让您费心了 啊， 不好意思， 想把我轰走没轰走成是吧？ 不好意思，我们真没什么新变化啊，说了人还是原来的人，时间还是原来的时间，这个跟我们联系的地点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而且我们那颗心还是依然那颗温暖乐于助人的心。 嗯， 好，不管是哪天啊，其实啊这个日子啊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过，这个一周一周的过，年也是这么一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除了我们这岁数渐长皱纹渐多之外啊， 这就别往外说了。 我们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啊，依然是踏踏实实的每天呢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也希望大家呢在新一年当中啊一如既往的像平时一样，能够通过我们这个电台来互帮互助，互助有爱。好，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啊，说完了祝福的话之后呢，我们依然开始在这里呢为大家服务，像往常一样。当然在这一天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什么祝愿的话呢，想通过我们的电波跟您的家人啊，跟您自己，跟您的朋友，或者跟我们的团友们来分享，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因为毕竟是新年的第一天嘛，还是有所不同的啊。那来听听我们的朋友是如何来欢度新年的吧。 又到了年头年尾换岗交接的日子了。 2017年是我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一年， 是我的快乐年、收获年、幸福年。 转眼又迎来了美好灿烂的2018年，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阖家幸福，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幸福美满。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在我们制作的这一版片花当中啊，最后那一句啊，是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 哦， 我们之前好多90多岁的老奶奶啊， 是 不是同一个啊， 包括之前给咱们做那些拍品的， 对， 都是这些耄耋老人呢。 对，跟我们说的新年快乐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新的年当中啊，像我们的这些老奶奶们一样精气神儿十足。很多朋友跟他们比呢还是 小伙子呢， 还小呢。真的是还小呢啊。好，我们开始这一年当中的第一天的服务啊。 嗯， 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还是不少啊，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需求，如果朋友们能够帮到忙的话呢，也请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帮互助啊。 帮到忙。嗯， 对啊， 不是帮到忙， 不是帮到忙，是帮到忙。哎呦，这位听众啊，您这是要吃什么呀？需要用蒜泥。他上来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啊，家里啊没有捣蒜用的工具，但是怎么能够快速的做出蒜泥来？ 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您配个捣蒜的工具呗。 那就来不及了呀，这会儿来不及了呗，着急吃啊。 对，那就别非得一定追求纯粹的泥了啊。咱们家里头你要炖肉什么的，一般因为蒜这个东西啊，整着搁进去不利于那个味儿出来。咱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讲，也是先让它拍散了，接触氧气之后形成的那个物质，其实是对人体健康最有好处的。所以您在家就您拿这个 刀背儿， 那个刀背儿，啪啪啪，全都给拍碎了，拍扁了。这个时候就得看您手工了，因为您没有这个捣蒜的这东西嘛，摁着就跟咱们平时切菜一样，把它切成非常小的小末。 嗯， 没有办法绝对的像您所说的那种咱们灌肠用那种蒜泥那么碎，但是呢，出点这个蒜味儿还是没问题的。我就用这方法，反正我家也没有，一般我老觉得用那个捣蒜那个工具吧，我一使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兔子。 反正就是切成蒜末是吧？ 对 啊， 也问问大家啊，还有没有什么更省力的、更快捷的方式方法，在没有捣蒜工具的情况下啊，能够把这蒜给捣成个体比较小的粒儿粒儿啊。 我看他们西方做葡萄酒都拿脚踩，这个可以。 蒜不行吧？你这什么主意啊？哎，擀面杖行不行啊？ 哦， 是吧？你没有捣蒜的那个锤儿、那个碗儿， 但关键是碗。 擀面棍行不行？ 你那棍儿，你要家里你要没有那个专门的木头的那种碗的话，它给杵碎了呀。 就找一个结实点的呗，不锈钢的什么小铁碗、 哦、对 是吧？别拿瓷的，瓷的肯定两下子就该两半了，是吧？啊、 嗯， 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大家提供一下啊，这位您，我特别想知道您想吃什么，得用蒜泥儿啊？哎，但是好多菜都得配蒜泥儿，不配的话好像那个味儿就 差点 ，真是差点那意思啊。 别的不说，护塌子。 啊，包括有些面拌菜什么的哈， 是、 包括那个什么蒜泥白肉之类的，就蘸点什么那个汁儿里面，没点这个蒜好像真是差那么点意思、啊。 看你好像还真挺爱吃这口的是吧？ 啊、就有点麻烦，吃完还得刷牙，还不能出门。 我说直播间这话筒最近味儿不对呢。 好吧，你这大新年的就开始怼我是吧？你居心何在？看下面这问题。 这都是跟做饭有关的，这真是过年的这个好气象啊！哪有卖这个烘焙的工具的？这位朋友问是吧？ 对， 把这个打开我再看一眼，这个烘焙用品的实体店，我们平时经常在这个网上面去找啊，这个好多现在这个运费比东西还贵，我老觉得不划算，要是能有一个实体店，我一气儿去把这些东西都买齐了，包括奶油啊，包括各种什么香料啊，然后那些盆啊碗啊什么的，有没有那位朋友知道？最好是在西城区附近，他没留电话，有知道的朋友您就在我们平台上说吧，我们待会儿转告他。 哦，实体店啊， 实体店 有实体店，有一些那个就是特别大型的那个 shopping mall， 它那个地下一层， 哎， 经常是这种，就是只有一些吃的，然后也有一些这些奇奇怪怪的呀，很好玩的那种小商店，有些应该是可能是比较私人的那种啊， 对对对， 很个体的， 对， 有的我发现有卖这种烘焙工具，因为现在好像喜欢骨头这个的人挺多的， 对， 您可以去逛一逛吧。大过年的估计可能还有点什么优惠之类的啊，当然前提人家说是在西城区那边，哪位知道啊，在西城区有卖烘焙用品的实体店，人不上网上买，人嫌那个运费有点贵， 现在是越是便宜的东西，你知道咱买个电池什么的，有时候就咱们用那种小纽扣电池，网上真的很便宜，可能一板才1块钱或者2块钱，运费13， 所以就出现了团购这个样式嘛，对吧？团购还是可以的啊，关键他买的是吃的，他不像别的，你说电池你真多买点，如果你用的多的话你就跟那放着呗，或者跟谁分分，这奶油或者吃这种东西都用不了就过期了，不能浪费是吧？好，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位听众也挺着急的，求哪位爱小狗的朋友能不能收养一下这个狗宝宝，什么情况呢？他姨家有一个小狗，是边牧的串串，边牧的串串啊，牧羊犬的一种吧，叫。 对。 他说，因为他家里本来有个大狗了，结果这小狗一来呢，就经常被欺负，所以没辙，就给他送到宠物店寄养了。但是现在这个宠物店啊，通知啊，因为新年嘛，快过节了，放假，说我们这就代养不了了，您能不能赶紧给领回去？这一领回去呢，这小狗呢又该被欺负了。这俩狗搁一块实在也不行啊，想问问哪位帮友喜欢狗，愿意收养这只3个月大的狗宝宝，我们是送给您啊，是送给您。只有一个要求，是爱护小动物、喜欢狗的人家才可以。电话是15718870166，15718870166。 我发现这个宠物的世界啊，那人的世界有时候有挺像的地儿。大狗欺负小狗，那应该把大狗轰走。 大狗可能时间长了，而且 有感情。 大狗你送别人的话，它不太好接 受。不容易 收， 对对对， 这个狗狗它小嘛，你给它找一个新的人家，它很快就能适应。而且就是我听专门，就是比如说宠物医院的大夫或者这些专家讲过，就是狗和狗之间好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相处的。就家里面，比如说2个狗或3个狗还好，就怕什么呢？ 啊， 又有猫又有狗，还有就是猫，就是猫和猫在一起。 不太容易和谐 相处， 因为猫的性格本身就比较毒，哎，所以如果说家里有俩猫，那个经常掐架，特别正常。俩狗可能还好点，就如果争宠，就争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您能够让它感觉到，哎，我这个爱是平均分配的，它一般是能够和谐共处的。 对，而且小狗随着慢慢的长大，这将来不定谁欺负谁呢。 但是这猫就不大好说了啊，嗯。来，这个反应特别快啊，有一位叫做波波的网友说了 啊， 说我知道在朝阳区金台路附近，但是朝阳区了哈，对，人家说最好是在西城。 其实西城跟朝阳之间现在也很方便，您要说在西城的话，六号线直接横穿整个这城市，到金台路直接地铁也有一站，您在那边如果在西城的话，平安里什么的这些地儿上车， 嗯， 也挺方便的， 就全当旅游了是吗？ 嗨，坐地铁旅游。 对啊，这个今天天儿也还不错哈，因为有的时候逛街逛街嘛，那个乐趣就在于逛嘛，而且您这还挺有目标的。 昨天还是前天，很多朋友的这个旅游项目，就咱假期这三天，你知道是啥？ 嗯， 就是出门去坐新开通的那三条郊区的地铁线，有一个是地铁，有一个是咱们现代的叫做城市有轨电车， 嗯， 就是。不是自己封闭的轨道，该等红绿灯也等红绿灯，只不过是坐在这个有轨道的电车上，在往这个西边开的，包括咱们的香山线，包括咱们磁悬浮苹果园的那个线，这些都是城市新的一道风景，其实挺值得去逛一逛的。 行，应该这位听众的答案还是非常靠谱的，因为他本人也烘焙，他说我去买烘焙用品的实体店，我知道的就是在刚才我说过的朝阳区金台路附近有一个名字叫做家有猪鼻的 啊， 你看这名字哈，特奇葩，叫家有猪鼻的这么一个店，还有一个叫小厨之家，厨就是那个厨师的厨，厨师的厨 啊， 那位听众您可以参考一下啊，谢谢了。上周有人蒸那个杂粮馒头，你还记得吗？ 油面和荞麦面想发面是吧？ 人家成功了，分享一下吧。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成功的蒸出了油面和荞麦面还有白面混合的杂粮馒头。按照大家说的比例，我是用了三分之一的荞麦面和小米面，三分之二的白面。发好之后呢，蒸的花椒盐蒸饼，家里人都说好吃，谢谢团友的帮助。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谢谢，挺好的哈，蒸蒸日上的感觉是吧？那个谐音特别对啊。 对啊， 来看看这位给出的主意怎么捣那蒜泥 蒜 啊？ 对，用一个小碗放点盐，然后呢拿小擀面棍把这盐粒砸碎了，瓷碗也可以，我就这样做。放点盐呢是为了。哦，有点这个干的东西啊，能让那蒜汁不往外跑。 嗯 嗯， 说这话吧，我想起一招来 啊， 就是前不久我看过一个小视频，就是说在没有这个捣蒜工具的情况下啊，怎么能够快速的捣出蒜来？它也不是蒜泥儿，应该也就是那种蒜末 啊。 他就说把蒜剥了之后呢，塞进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里面 啊， 然后你把那盖拧紧了，你就那么嘎，就跟那个电影里面摇骰子那个似的 啊， 就是能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就摇。 啊， 说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那个蒜就成碎末状了。 矿泉水瓶那么软都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对，我在视频上看到他就是用的矿泉水瓶子，虽然我没有试过啊，但是我看着还是可以一试的吧。 胳膊得多大劲儿， 还可以一试的啊。不行您练练这招啊，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啊，看看咱们怎么能把这蒜给它毁灭了给它毁灭了啊。下面是一个关于人事方面的问题啊。 哎，这位朋友啊遇到这么一个困难，他说我现在呀要退休了，材料呢都已经交了，可是现在社保通知我少了两样东西，一个呢是当年的招工表原始的，另一个呢是从这个单位离职最后一次月薪发放的那个原始文件，可是目前呢我原来工作的那个单位呀已经没有了，就等于是人家那个单位取消了，我去什么职能部门能查找到这些东西，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或建议。联系电话呢是13311397047 13311397047，王女士。嗯，您的这个情况，一方面大家有谁能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线索的啊，因为他原来是在一家幼儿园工作，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是在工作的变迁当中原单位没有了，但是呢是这样，我们的档案 如果在您原来所在的单位是一个有档案管理资质的这么一个单位的话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小微企业，它的档案是统一交由人才或者是一些代管的，包括外企也是如此，专门去负责大家的这个档案。早期像您说现在都已经退休了，那可能是过去那些年还是咱们原来的这个传统意义上那些单位啊，他们自己如果没有档案管理资质的话，会委托外面去查查是谁给他们委托干的这个工作，档案肯定都在那儿，这个不会丢。如果说当时是自己本单位储存了您的这个档案，那么当这个单位解散的时候，比如说您又叫系统，那么这些档案资料也都会转到上级的主管部门，一般来讲呢可能是我们各区县的或者街道的这个就是教育的这个工作部门，也会有您的这个档案的这个原始记录，把这些东西呢去找他们查一查，应该呢是能够凑齐。而且呢在退休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个，您跟社保那块呢也得好好说一说，有些东西如果真的拿不到的话，别让他们太为难咱们真的劳动者，这个跟他们磨分磨分也是可以管用的，有些东西真找不着就找不着了，没那么严格一定说非得就是那么教条的去执行，咱们现在不都讲就是一定得给我们的老百姓以方便吗？ 对，您先试试呗，说说 先找找，对对对， 看看人家能不能给麻烦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也甭较这真儿，是吧？ 对。 好，那哪位对这方面比较了解或者曾经碰到过相似的事情啊，也可以跟王女士沟通一下，1331-1397047。下面这位听众啊，说以前听调频107.4，咱们是107.3是吧？ 它两侧会有一个就是旁边的那个信号，就调在107.2、107.4都可以听到。当然肯定最好的效果还是您放在107.3上。 对，我们是107.3啊 FM， 还有中波是1026，说以前听这个调频107.4的节目效果特别好。 嗯， 哎，这两天特讨厌冒出一个什么107.2的不明电台，天天跟那卖药，就是打扰我收听，说这是什么情况呀？我在朝阳区东坝 啊， 东坝的朋友们， 谢谢您， 都碰到这样的情况了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会通知我们的技术部门哈。 这个就是黑电台啊，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无线电监管部门去查到他们这个位置在哪儿，把他们给一锅端啊。 好吧，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别人发到我朋友圈的文字和图片，我再通过我的朋友圈发出去，这怎么操作呀？ 首先说啊，纠正您一个措辞。别人没发到您的朋友圈，人家是发的人家自己的朋友圈，只不过因为您两个人之间是好友关系，互相关注的关系，所以您能够看到人家发在自己朋友圈的文字和图片， 或者是什么，就是他私信给他的， 那就不是朋友圈了，那就是私信了。 他就是你，他就是给您发到您的微信里面的文字和图片，您想再转到您自个儿的朋友圈，反正就这两种情况呗，是吧？ 这个 怎么倒腾？ 跟人家打声招呼，首先人家的图片人是否同意您去转发，这个咱们基于礼貌啊，一个起码的社交礼节要告知人家，人家同意的情况下，图片啊点开以后，您长按那个图片，它会弹出来一个菜单，其中有一个保存图片或者保存到本地，根据您手机不同的系统，存完了以后，这个照片就出现在您手机的那个相册里了。这个时候您在进您的朋友圈去点击，我编辑一条朋友圈，插入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可以是当时拿相机现拍的，也可以是从您手机既有的相册里调的，刚才您不是已经存到您本地了吗？现在就能看到这张照片了，把它加入到您朋友圈的这个内容里面，文字在您刚才说朋友的那个朋友圈里面直接复制，复制到这儿来进行一个粘贴再发送，您这儿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了。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刷屏信息就是这么出现的。 嗯，好吧，我们再来看脚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前两天啊，我求助我那个小孙女儿便秘的问题。哎呀，有好几位听众啊，特别是手机尾号1364，还有759，还有159尾号是515的听众给我发来了信息，打来的电话，特别感谢你们。我也知道你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还有几位听众呢回复了转让或求购的物品呢已经都顺利的找到了啊，也转让出去了。这位听众说，感谢两位主持人在节日期间的陪伴，谢谢你们。其实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能够始终如意的年复一年的陪伴我们。 对， 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来的，陪伴是最 长情 的 告白， 告白，谢谢您的陪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新一年当中继续像我们陪伴你们一样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嗯， 喜欢回味。 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手间仍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随心实现。 这首歌叫许愿啊，昨天在跨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睡觉了，还是等待呢新年的钟声敲响的一瞬间啊，那一瞬间有没有在许愿？也有很多人会在睡觉之前 啊， 比如说默默的向家人祝福呀，或者默默的心里面许个什么愿啊、嗯、许的是什么呢？你许的是什么呢？ 你怎么跨的年？你先说。 我 跨年那会儿你干嘛呢？ 感觉 梦里许愿 能让温柔不灭。 你现在让谁吻你的脸，疼你的一切。嘿，好久不见， 新年新气象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许愿。可能有好多听众的今天的愿望就是，我发的信息赶紧给我念了吧我转让的物品能不能赶快转出去啊，我求的东西能不能尽快的求到啊，满足你的愿望啊。来，我们说几条转让求购的信息吧。 来，这位朋友啊，这个手里头有一部分宣纸，谁需要可以联系，电话是6595-1141，6595-1141。 哎，这位听众呢挺有意思的 他说我是书法爱好者，当然他不求宣纸，他要求毛笔、说想从书法家那儿求购两支二手的大楷毛笔。其实我觉得当然也不一定非得是书法家，至少也应该是书法爱好者或者是很专业的那种笔。普通的毛笔肯定是不行的啊，人家想求两支那种很专业的二手的大楷毛笔。那哪位听众有闲置不用的啊，或者您本身也爱好书法、啊、这笔还挺专业的，请跟我联系一下。 嗯， 电话是15122114220，15122114220。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行车记录仪的卡子，就是能把那行车记录仪固定在车上的那东西，就是相当于一个支架，原来的坏了。联系电话呢是13718995798，13718995798。 好，我们再来说转让的啊。 嗯， 这位听众家里有一些厨房用具啊，全新的保温杯，大小个的都有，玻璃盘成套的玻璃杯都是新的。 嗯， 还有这个，这挺好的，过年时不错啊。

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哈、啊，我们节目已经过半了、新年的第一天，随着我们节目的结束也快过去一半了，是吧？ 照你这架势再说，这一年可就快过去一半了、啊、 可不是吗？今年春节又晚，今年春节2月15号是除夕嘛，你想春节过完了、就奔三月份了，那三月份阳春三月花一开，春夏秋冬这一年 花开四季皆应景，去是天生地造成， 又得准备明年的红包了是吗？好吧，这位听众说，新的一年新的一天，人的精气神都是特别好的。新的一天，京城帮帮团的两位船长，我们由团长升级为船长，呵呵，再次带领团友们扬帆起航，祝愿所有的团友们新年快乐平安。 这个我能理解您的这个好意啊，但是船长这个词给方明这就错了，因为他晕船他作为一个船长一定会带着大家吐得稀里哗啦的， 我这个坐假船上呗。好，这位说辛苦了，祝所有的帮友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啊，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更上一层楼。好，收到了很多大家的祝福啊，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再次呢，通过我们的电波，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当中呢，健康。其实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健康的话，其他那些东西都没有特别多的意义，是吧？ 对， 好，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啊，在新的一年当中呢，为大家服务是我们需要做好的事情。 对， 这位听众，你来。 刚才有位朋友不是帮着想找烘焙工具的那位朋友推荐了朝阳大悦城的一个地儿吗？金台路不是大悦城啊，但这位朋友自己也有问题想求助，他想知道通州哪有公证处。 首先更正一下啊，公证处的证字您写错了啊。公证处的那个证是证件的证。 言字边， 言字边啊， 对对对， 带一个那个正啊。 虽然公证处也很公正， 对，但是此公正非彼公正也啊。这个 对， 中国的文字就是非常有意思、啊。 干我们这行，反正就是看这个字啊，然后包括听这个字音啊什么的，都比较敏感。 对啊， 刚才这个王友波给我们录那个片花啊，这个很有北京范儿啊，讲门头沟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故事。但我听的时候，我就老觉得别扭。他说了，即将播出。 读音错了是不是？ 对呀、啊，即将 吧， 对呀、啊。 咱们这咬文嚼字惯了、啊， 对，习惯了。 对，那个昨天我还跟我们家小朋友说了一个词儿，他跟我掰扯了半天，我就说这个笔试跟口试是不一样的。什么？你鄙视我？ 哦，谐音这种。 对对对。 小朋友记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别说咱们了，你知道李瑞英吗？ 啊， 播音指导，咱们央视新闻联播的这是播音组组长啊。 嗯， 在家被自己孩子纠正一个什么字儿，你知道？就生活中他也习惯性。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 对孩子们，因为老师说了是因为，哎呦，我这弄一大红脸。 对呀、啊，考试时候这写错了，刨一分呢。 对呀、 啊。好，言归正传啊，当然我们说的也是正事儿啊、哎。说这个通州的公证处哪有、 哎？我给您查了一下啊，有两家，一个呢是潞州公证处，这个呢就在通州的这个原来车站路那块儿，您走这个玉带河东街到车站路这个交叉口这儿。如果您是从城里往里边去，自西往东走，在那儿左转弯，就在车站路的这个右手边是潞州公证处。另外呢，咱们城里面反正离我们这儿比较近的，原来有一个方圆公证处，我们也都就近在那儿办过那个国外的护照什么。 在朝阳门内吧。 对，但是呢，这家方圆公证处在通州有一个办证室，办证室。办证室，可能没有那么全的业务，但是一些简单的这个证件或者证明什么的，可能能在这儿出具。它的位置呢，是您在这个地铁果园站下车，下车以后继续沿着咱们这京津公路往前走，走到那儿有一个叫 Life 新生活广场，就在那个广场外围，那儿就有它的这个办公室。 好吧， 嗯。 另外呢，通州的朋友们啊，如果你们正在听节目的话，曾经去过那边的公证处啊，通州地儿也挺大的哈， 是， 它是在什么地方啊？麻烦也给说一声啊，谢谢了。这位听众也找个地儿，咱那算那事儿不知道解决没有啊？ 啊， 这位又说，大家知道吗？什么地方有卖烫酒用的工具？ 哦， 烫酒用的。 这都是讲究人， 讲究人啊！ 我烫酒，你知道一般都怎么弄吗？ 就弄一杯子，普通的杯子，弄点热水啊。 我弄一钢种盆，接上一盆开水，然后把酒瓶泡里头就完了。 哦，什么酒？白酒吗？ 白酒就，嗨，以前不是有说法吗？叫做什么冷酒伤胃 啊， 热酒伤肝，但对、 哦、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无酒伤心。 好吧，啊，就我都没法往下接啊。接下来这词儿不好听，我就不说你了。 是吗？ 对，那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有专门的卖烫酒用的工具？就通常啊，就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第一反应老会反映出那个前门，我老觉得那种地方会有 边壶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我是觉得，当然我也不确定啊，因为那边就是有卖这种过去的一些什么什么剪 老物件、 剪子什么这那的哈，都是不错的牌子。 但那些地儿贵，你不觉得吗？因为做旅游那往往是那些就是带有一些纪念意义的什么收藏品什么的，人家要是就是自己家里真正实用的。我跟你说，保不齐有就那些大集什么的。 对，我刚刚想大集上可能有，或者是一些什么那种展览会上。 对对对， 应该有哈。这不是那天听众提供说，马上那个展览馆那儿，农展馆那儿， 农展馆，对对对， 那个什么年货大集， 是 您上那儿逛逛，保不齐还能搜刮点别的什么东西呢，是吧？嗯，大家知道啊，哪有卖专业的烫酒的工具？ 嗯， 反正一般有听众会提供说网上买啊，但是网上它不是有运费吗？就小件的物品或者说不贵的东西，好像再弄个十几块钱的运费，确实有点不划算哈。 是，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求助的问题啊，他是问了一个骨折的事儿。 嗯， 哪位听众知道啊？就是胳膊骨折了，说有朋友建议呢，说西院中医院有那个正骨的， 嗯， 说哪位朋友在那儿做过治疗或者家人，说这靠谱吗？可行吗？他就是想咨询一下啊，谢谢大家了。西院中医院正骨室， 您这都已经骨折了，就别耽误了。这种病都是属于就这种外伤啊，或者是一些意外引发的这些损伤啊，第一时间赶紧去医院。如果不是那种说特别疑难的那种，咱们随便的医院的骨科全都可以去做。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严重的，或者是那个位置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损害程度比较重的，那么像包括西院中医院的这个正骨，包括丰盛咱们中医的骨科，包括积水潭，这些医院都是强项的。这个不是说您还能有功夫在这咨询，因为骨头一旦它有些那些茬儿什么的真长上了，你过后再去修复反而容易留下一些永久的损伤。 对，反正这个不是一个容您能够耽误功夫的事儿哈。 对，这您就别再听朋友建议了，赶紧做进去。 对，也有听众提到过这个医院啊，如果您很了解的话，或者是做过相关的治疗的话，可以跟他说一说啊。他留电话了，13225445559，13225445559。 这位朋友大概是对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医针灸啊，有点胆怯，有点畏惧情绪。他问大家，面瘫除了扎针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谁知道求告诉一下，但没留电话啊。你知道吗？ 嗯， 面瘫除了扎针以外 啊，我不知道。我还真的不知道、啊、 其实这是咱们中医特别神奇的地方。西医来讲，如果说遇到面瘫啊，除了有一些咱们传统的热敷啊，让这个神经通一通啊，然后就是开一些滋养神经类的这个药物，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维生素，包括像上次前两天还有朋友提到甲关等等这类的东西，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唯有咱们中医的这个扎针，它通过这个经络呀，这个刺激是真实的，能够让您在短时间内就收到成效，极大的缓解这个面瘫的这个症状的。您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 行吧，那如果哪位听众能够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有时候听得多一点，可能心里会 踏实一些 吧，就是那种惯性啊。 扎针一点都不疼啊，我跟您说，有些治面瘫的这种，您真的不用胆怯，不用害怕。 好吧，这位听众呢，想麻烦住在东直门那片的朋友给打听一下，就目前啊，在东直门那边 啊， 就那一片吧，说租一个大概是一居室，价位是多少钱？一层啊，二层啊， 都行 、说不用那种特 好 豪华装修的那种，反正就是两位60岁的老人住，是过渡一下还是怎么着啊？反正就是两位老人家住一居室，大概那片的租金是多少钱？哪位知道的话呢？给说一下啊，发个信息告诉我们一声就行了。好，我们再来说说大家转让或者求购或者是赠送的物品啊。这个东西好，说我们家吊兰还有那个铁线草 啊， 出了好多那个新芽儿，说谁要的话我免费送，因为那个它剪下来之后一插 就活 啊，或者泡在水里面都能泡出根来啊，说谁要的话我免费送啊，请给我来个短信，13522839723，13522 2839723，谢谢您。 嗯，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家里的这个手推轮椅车，还有九成新，是日本进口的，质量好，可以承载150甚至180斤重的人坐都没有问题。原价是2600，现价是600，需要您上门自取。还有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是美国的一个品牌，也是一个进口的啊，原价300多，现价50块钱，也需要您自取。联系电话是1332110-7953，1332110-7953。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10升的氧气瓶，带轱辘的那种，说买了之后呢，就用了2到3回，当时是840买的啊，现在是300就出手，有发票。电话是1314-1442100，1314-1442100。 这位朋友啊，有一辆全新的未拆包装的凤凰26的山地车，原价是800，现在500块钱转让。电话是1391058-6217，1391058-6217。 这位转让的是德生的收音机，型号是 R1012，是指针式的，小巧，携带方便，音质不错，12波段，调频、短波、中波，还有电视半音都有。说带包装，有九成新。原价是98，现在呢打算是50出手，在黄渠双桥附近。 嗯， 电话是1860-077-2480，1860-077-2480。 再来看几条求购的信息。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全新的电饭煲，希望是5升大小的，家里人多，小了呀不够用。他在航天桥，电话是1580-111-5516。1580-111-5516。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防褥疮的气垫，接受价格呢是在100元左右，谁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1365-100-6918，1365-100-6918。 这位朋友啊，给老母亲求助一个助听器，求购一个助听器，希望89成新，带线的耳机。效果好一点的，可以换那种5号或者7号电池，希望价格在80块钱左右。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69-150-0886，1369-150-0886。 求购助听器这事儿，我们之前说过吧，就是有的时候他求到的这个，尤其是别人用过的啊，未必是合适您。自个儿或者是你母亲用的，因为它有一个型号和具体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没使过，就是 它不是很匹配，得匹配个人的那个情况才可以。 咱们的助听器啊，就是老年人听力的下降，有的呢是频率上，就是不同频段的那个声音敏感度下降，有的呢可能是这个本身神经受损，有的呢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感觉我们说是不是耳背了， 就年纪大了是吧， 都跟听力没有关系、 嗯、 是老年人的反应速度慢了，对于语速快的情况下他辨别不出来，这些都得区别对待，并不是说咱们随便买一个功率放大器能让这声音变大了就能解决的，甚至于有的时候如果咱们买的不合适，那个质量比较差呀，或者说音质没有控制好啊，反而会加重老人耳背的这个情况。 嗯， 助听器它是一个医疗器械，它并不属于我们可以自己去随便买来就用的，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们去进行配，而不是简单的购买。 对，我们之前有听众也提过这个建议，就是说最好别买就是你不知道情况的一些助听器，因为它用的时候未必能够匹配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它不像轮椅， 对， 说你这个斤数对啊，就差不多就行了啊，包括一些康复用的东西，就是它需要特别合适才可以啊。 对对对，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日本 GVC 的台式音响，型号是 UX-V30 型的，还有新科高清的 DVD 机，说这两台机器好坏都可以啊， 坏的也要、哎、 那他就需要零件呗， 对， 他需要里面的零件啊。电话是1580-108-0631，1580-108-0631。 这都是爱动手的朋友， 嗯， 攒点这些东西其实是挺好。嗯，有人就喜欢说某些电子设备，你知道，担心将来有一天断货了没有了，开始买的时候就买2-3个，然后那两个就留着专门当配件使，什么时候自己这个坏了，把那拆下来往上搁。 啊， 玩车的人 是有未雨绸缪 心态的人， 心态的人哈，挺好的哈，挺好的，嗯。 这位听众反馈了一条信息啊，他说西苑中医院啊，治疗骨科那个尤其是骨折挺好的，我之前治过，就给那位吃个定心丸呗， 对， 是吧？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好多的听众提到过这家医院， 对， 都说还是不错的啊，那您该去去，就甭耽误了， 对 啊，这位说听到两位主持人的声音真暖和呀，暖和，好吧，您这词儿形容的我们觉得特接地气儿哈。其实本来天儿也还不错啊，挺暖和的。 你不是一直高冷范儿吗？ 那是因为感冒。我这些感冒从2017一直跨年到了2018啊，最近这个流感还是挺严重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别轻视它啊。这位想找个东西。 自己在家里头啊，想做豆腐脑都有创意。我也爱吃豆腐脑，我只能是上摊上买去。买做豆腐脑的那只在哪儿能买到，请介绍一下，节目里说说就行。这位朋友也没留电话，那等于就是有这东西豆腐脑，反正我理解不就是点的稍微的轻一点，别让它凝成豆腐，稀乎乎的那个状态就可以吗？那等于自己家里头先能做出豆浆来，再有这个内汁能做成豆腐脑，哪儿能买？谁知道、 这个我就不跟你聊了。 我也不知道，关键是 不同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我还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节目接近尾声啊，送你一首歌曲《一千零一个愿望》。这歌名其实挺矫情的 啊， 就算你许了这么多愿，是吧？我就不往后说了。其实我觉得许愿就许那种特实际的，而且就是一个两个极好，许多了呢，自个儿也着急， 还得当个任务似的去老想着，是吧？ 对，所以在这新一年当中啊，如果真的您认真的许下了一个愿望，并且认真付之行动了，你不能说光许愿你不去做哈，哎，那真的能达成这个愿望，我觉得就是这一年最大的收获了。 对， 希望我们能够在就是明年，就是不是今年年底吧，都不能再说明年了啊。 对， 2018年年底的时候再去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能够特别欣喜的告诉我们，我今年年初许下的这个愿望我已经实现了、而且很开心。 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 相信那位想把蒜弄成蒜泥的朋友，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吧？我们的朋友给出了好多招啊，还有听众说，其实就是一擀面棍加一瓷碗就行了。 就行了。 对，如果您用普通的瓷碗的话，就是您先把那个蒜给它，就是切的碎一点哈、然后再那么戳，应该不会把碗弄碎了啊。留神手啊，留神手。还有就是说到 找内汁的这个、 内汁的这个事情， 有朋友说了，您去市场上啊，卖豆浆和豆腐的地儿，一般那儿全都有卖凝固剂的。 还有小马哥说。小马哥说的啊，说豆腐脑网上7块钱一袋儿 啊， 运费呢？ 包邮， 买包邮的是吧？不行，您跟邻居团购一下啊。 仅限江浙沪。 好了，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在新年的第一天呢，依然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像以往一样守候在收音机旁边和我们一起在这里互帮互助，而且也在线上真的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啊。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呢，需要大家在线下继续来互帮互助，因为线下有很多故事呢也是依然温暖的。 对， 我说完了，跟你说了， 今天晚上记得听